夏烟秋风不见了冬夜，月亮静静在城市上面却了终究要告别，一天天一遍遍无数人挑战，这故事啊还在写，只是没句点，我怕没有人理会，只怕会又要就睡，我不需要谁的笑，我不需要对啊祈祷，我想我能够明了，其实谁离开都好，孤独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不需要头被看到，我不需要为爱煎熬，就算没了能依靠，我依然活得很好，每年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只怕会要又要做谁，不需要谁的笑，不需要为爱祈祷，我想我能够明了，命运算是刚好，孤独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不需要痛我不需要为爱煎熬，就算